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唱歌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逐渐转晴，能见度将逐渐好转，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 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 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再说张天杰，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徐芳紧招呼大伙儿：“中尉啊，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终归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跪在寺殿下脚下，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呀，把自己跟张天杰的经过说了一遍。四殿下深表同情，知道他是个好人，被逼无奈，这才饶恕了他。静修居士吩咐命人烧水做饭款待众人。四殿下有意约请各位英雄都敢问乌湖关帮忙，王爱云一笑：“殿下恕老朽不能遵命啊，像我等这些人都闲散惯了，再这一说这么大年纪的，有今天没有明天，到前敌没用。不过殿下你放心，在你清除韩马两党当中，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能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比如说张天杰能完得了吗？您看得清楚，这个家伙就是个祸害， 不把它铲除，早晚对咱们都不利。我们哥几个还要追赶于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将他拿货为国除害呀、啊！这不也就是帮了您的忙了吗？徐芳一听，就劝殿下：“殿下呀，我师伯说的对，像这些老头都特别古怪，到军营之中显着拘束。如果他们捉张天杰，这不也是帮咱的忙吗？您就不必勉强了。”四殿下这才点头。咱们简短结说，饭吃完了，现在开始分手。王爱云、剑侠吴真、中侠燕荣、千里追风侠狄恒带着田启超去追赶张天杰，这一波先走了。燕王带着小撮子徐芳、大刀小纹身于镐，另外请着老头子连登，还那车老板俩徒子等人赶奔两军阵。临走的时候，静修居士送出多远去，要求以后再路过这儿，无论如何赶奔九天关休息。四殿下表示了谢意，咱这都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两军阵，哎呀，到了连营啊，就见连营里头旗幡招展，鼓耀喧天，满营众将全接出来了。正中央就是胡德海，上吹手大元帅田在彪，下吹手雌雄眼长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乐得直蹦啊。等把燕王接进去，四殿下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全吓呆了。哎呦，短短的几天遇上这么些麻烦，要没有高人相助，四殿下还回不来呢，这才叫逢凶化吉呀、啊！应当好好祝贺祝贺。四殿下就问长兴这些人如今如何。哎呀，胡大人说别提了，眼看要没气儿了，都把我们急死了。连登这老头真好，把筷子放下了。殿下，救人如救火呀，我应当赶紧给他们看病。老人家，您身体不好，好好休息休息。哎，那哪的话呢，我不把人给治好，饭我是吃不下去呀。大伙都不吃了，陪着连登赶奔后边的连营。等进连营一看，一并排好几张病床，床上躺着这些伤员，提鼻子一闻，这个味儿都呛脑子。四殿下那心都悬在嗓子眼儿啊！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活神仙请来了，治得了治不了，还不敢说呀。大伙都静静地看着，连登用金盆净了净手，迈步来到长兴的病榻前头，伸手把被单撩开看了看，针了针脉，然后挨着个的全都看完了，闭着眼睛没说话。胡德海就问老先生：“您看还有救吗？”我在合计药方呢，伤势是真不轻啊，因为他们不是说皮肤上中了刀和镖，而是五脏里边受了重伤了。使魂毒药的人可太缺德了，这种东西叫阴阳颠倒夺命杀，再晚来几天恐怕谁也不能救了。现在还行，我开个方子，马上抓药给他们服下去。大伙一听有劲，连登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个药方，让军医大夫赶紧按方抓药，然后煎得了给五个人灌下去。时间不长啊，这五个人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干什么要吐，得把肚子里的毒气表出来。咱这么说，一直折腾了两天两夜，这五个人都得了救了。连等老头一只手到床榻的前边，到了这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呵呵呵呵呵，殿下，各位，这几位英雄得救了，不过可有一样，身体太虚弱，必须将养180日啊，不能让他们上战场，等养完了之后身体才能康复。哎呀，多谢老先生。众人一看，这真活神仙，起死回生的能耐，这回连营又多了这么个神医，这也是个好事儿。这才摆酒祝贺。可正这时候得了两件消息。第一件是北京送来的600里加急的战报。花帽丁世英向燕王千岁告急，说四宝将托金龙领铁甲军50000越过古北口，直犯北京，如今战斗十分激烈，还没分出输赢，要求燕王速派救兵。燕王大吃一惊，怕的就是这手。你说前面不管怎么打，家叫人家抄了，那还了得吗？因此四殿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让军师姚广孝领着大将高彦平拨出10000生力军日夜兼程赶奔北京，去抵挡四宝将托金龙。另外呢，把长兴这些病号先转移到铁壁山去找胡强在那养伤，余者众人继续南征。做出决定之后，众人马上行动啊。说另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有人向四殿下禀报，芜湖关是座空城，韩金虎跑了。一开始众人不相信，后来派探马兰奇再三调查，果然是真的，韩金虎在2天前就逃之夭夭。虽然说城门关着，插着不少军旗，那都是疑兵计，把老胡给气的，这兔崽子比狐狸崽子都滑呀，跑了，早晚得把你抓住。君臣经过商议，大军就接收芜湖关，这可是件喜事啊。芜湖关的老百姓听说四殿下来了，张灯结彩，热烈欢迎。朱棣马上出榜安民，下一站叫攻打太平府，准备刀枪器械，一个个擦拳魔掌，绕绕欲试啊，心情都挺高兴。咱们单说韩金虎兵败太平府啊，这家跟个丧家犬一样，马上命人到南京告急，说的太可怜呐，说如果能有援兵我还能守得住，没有援兵臣我要退回南京啊。那个时候朱棣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可就不好办了。他在这紧闭城门听候南京的消息。咱们再说南京这方面，如今朱元璋卧床不起，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是身体确实有病，另外一个有心病，他对马娘娘他们专权不满，有心把这权再收回来，无能为力啊。现在人家羽翼已成啊，朱元璋等于软禁一样，呼之不灵，干着急没办法。 他又怕把马娘娘逼急了，人家对他再下了毒手，还不能抓破脸保持夫妻的感情。要想保持，人家说什么你就得批准什么。如今接着前方的战报了，芜湖关失守，大兵眼看到了太平府，太平府拿下来就是雨花台，瓜州镇江一丢马上就是紫金山，到了南京鼻子底下了。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那可真就是药王爷摆手没这儿了。可怎么办呢？上哪儿找这些军队去呢？夫妻二人想啊想啊，机灵一动，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现在还有一个人，就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这朱穆英也是马娘娘封的，那段书叫夜封十王，其中朱棣被封为燕王，朱穆英被封为云南牧儿王，把他给打发的远远的。可那阵他们对朱穆英啊是采取犹豫的态度，一是想利用，二想把他废掉。废掉的原因呢，他们总认为朱穆英跟常茂这些人一个鼻子眼出气儿，这是自个儿的敌人。后来又一分析呢，不管怎么说，朱穆英还跟常茂等人不同，假如这个人好好利用利用，还许能给自己办事儿。因此加封穆儿王，让他远离京师。最近一个时期听说朱穆英实力庞大呀，在云南养兵20多万呢，而且他的军队里头少数民族很多，有彝族有苗族，这些军队非常彪悍，英勇善战。另外听说朱穆英得了个儿子，这个家伙叫金锤太保穆奎，就是说这个勇劲儿超过想当年的李元霸呀，两柄大锤重有100余斤，双臂一晃有举鼎拔山之力。朱元璋一想，朱穆英能不能给自己办事啊？要能把他请进南京去打朱棣，那可是太好了。马娘娘也同意，这才飞书告急。哪知道信马还没等出南京，朱穆英的大队就开到了。消息传到皇宫，朱元璋吩咐一声，让马娘娘率领全朝文武出义凤门迎接。马娘娘纳闷，朱穆英怎么回来这么快？没有招旨，他怎么进京了呢？他领着人接出15里地去，往对面一看，尘头大起呀，刀枪蔽日，金旗遮天呐！前面有3000铁甲军，绮罗伞盖之下簇拥着一家藩王。就见他头上戴着金乎乎3闪王冠，身披杏黄缎赭黄袍，腰束着金带，两颗雉鸡翎飘摆于脑后，肩头横战狐狸尾，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链子双锤呀、啊，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朱穆英。在朱穆英的左侧有一匹高头大马，说是一匹马，好像一头豹子，满身长的都是花斑。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脑门镶着一颗夜明珠，身披麒麟甲，外罩白花袍，虎头靴，双叉冰铁灯，在手中 擎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往脸上一瞅，呵，就好像在朱木英的脸上扒下来的一样，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眼窝子挺深，一对小黄眼珠叽里咕噜乱转的，跟个猴崽子差不多。别看长得不怎么样，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在他们的身后，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光大将也不下100多员呢。而且这些战将相貌不同，有的耳戴金环，有的梳着虾米须的辫子，从装束上来看，各种民族都有，真是人高马大，相貌堂堂。马娘娘心里的念佛啊，但愿朱木英这孩子能孝顺他爹，要能把他派到两军阵前，真称了心愿了。这马娘娘真有办法，还没等怎么地呢，声音发颤，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你可回来了，把为娘我都想死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文武百官一阵大乱呢，赶紧进行抢救。这阵朱木英赶紧把马匹带住，一看是娘娘的凤驾，满朝銮驾，文武官都来了。朱木英甩蹬离鞍，跳下坐骑，提带辽袍往前紧走，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马娘娘的面前呐，哭通通跪倒在地，母亲在上，不下的儿参见母后。他这一失礼，后面那些大将全都跪倒了，哗一片。在朱木英身旁那小伙子咯噔挂好梅花双锤，跳起战马，跪到朱木英身后。马娘娘这阵也明白过来了，擦了擦眼泪，把朱木英的双手抓着，儿啊，你可挺好。母亲，儿一向都不错。我爹怎么样？别提了，你爹就想你呀。这两天病体加重，快跟我进宫见驾。我就为这事着急。母后啊，我没奉旨就进京，犯下大罪，请母后原谅。我听说两军阵前实在吃紧，特为救驾而来。孩儿啊，你做的对，你不来，娘我也得派人去请你。来，快些进宫。咱书说简短，为了迎接朱木英啊，整个南京全都动起来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从翼凤门到皇宫大内，跟花山相似。朱木英深受感动啊，可以这么说，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隆重的礼遇。等到了皇宫大内，来到朱元璋的养心宫，朱木英正冠斗袍，一直进到里面，看了看床上的朱元璋，朱木英眼泪掉下来了，心说不管怎么的，这是我爹呀，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得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他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